全国矿业部门科技发表会和展览会20号和21号在平壤举行。本次发表会和展览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，由开采工业省国家科学院中央矿业研究所、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等很多单位的工作人员、教师、研究师、技术人员和研究生参加。会上向发表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